第36集 Baby 你最棒了。黎硕点了一杯酒，温小辉也要了一杯。温小辉握着酒杯，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他第一次碰到这么符合自己理想的男人，又帅又成熟又有品味，身材又好，简直了。男人举着杯子示意温小辉碰一个，温小辉忙拿起酒杯，轻碰的同时两人相视一笑。温小辉感觉自己要醉了。 一个人来的吗？ 男人问道。他声线低沉磁性，听得人舒服极了。温小辉陶醉的脑子都昏了，跟着点头，却马上反应过来。 不是，还有一堆朋友。 说完之后他就后悔了，像他这么伶牙俐齿的人，怎么看到美色就反应迟钝了呢？这么一说，不就显得他搭讪的意图太明显了？ 哼，这里气氛还不错，我有时候上班累了会来坐坐。 你上班累了怎么不去清吧，来这么吵的地方？ 那人朝调酒师抬抬下巴。 他是我朋友。 调酒师笑了笑，温小辉也笑了笑，然后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继续话题。虽然他性格外向，可他还真是这辈子第一次跟人搭讪。谁叫这人长得好看呢？以前可都是别人主动来找他搭讪的。他倒是期待这个背影男神能主动点，结果人家客气了两句，就继续和他的调酒师朋友聊天去了。温小辉心里很是失望，这人要么就是直男，要么是没看上他，可他怎么就是觉得这人是同类呢？温小辉酝酿了一会儿，转过身去悄悄掏出镜子照了照脸，擦了擦有点晕染的眼线，又补了点唇膏，才重新转过脸来，露出他对着镜子练过很多遍的最好看的笑容。 帅哥，我叫 Adi， 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叫黎硕，黎明的黎，硕月的硕。 你听口音很有意思啊，你是香港人吗？ 不是，我是美籍华裔，我是8岁去美国的，我觉得我普通话还挺标准的。 啊，很标准，只是口音一听就不太一样。 调酒师露出一副我懂了的表情，很识相的挪到环形吧台的另一面去了，把空间留给两人独处。黎硕看着他的背影无奈一笑。两人闲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由于酒吧里很吵，温小辉故意贴近了黎硕说话，灵动的大眼睛眨巴的都快抽筋了，黎硕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他心里越来越郁闷，自信心都快被打击到谷底了。这时候罗瑞上完厕所过来找温小辉，见到黎硕也是眼前一亮。温小辉也实在有些待不下去了，但又有点不甘心，就鼓起了勇气要了黎硕的电话。黎硕非常绅士地和他交换了电话，但那种明显带着疏离感的绅士实在是让人沮丧。两人离开吧台之后没回卡座，而是去外面透透气。一走出吵闹的酒吧，罗瑞就一脸八卦地凑上来。 哎，怎么样，要么是直男，要么没看上我。 啊，真的假的呀？他要是直男还可以原谅，要是 gay 那就是瞎了。我 baby 这么美， 算了吧，他如果是 gay 多半是纯一，有些纯一就是不喜欢我们这型的。 哼，真的好帅啊，笑起来好迷人。 算了，最好他是直男，这样勉强可以原谅他。 可能吧，我拿了他电话，你说要不要联系？ 看你呗，联系一下不会长痘。 有道理。 两人聊了一会儿，外面天冷，就回去了。 打算再坐坐就回家。一回到卡座，有个小 gay 开口了。 哎，迪啊，你刚才在吧台跟个帅哥搭讪是不是啊？看到了 哦。是啊，我不小心撞到他了，请他喝一杯。 耗子挑了挑眉，有些吃味。 哪个呀？ 哎，那个人我造哎。 你认识啊？ 我认识啊，我有朋友认识。哎，在酒吧见过，是个美籍华裔对不对？ 是啊，他是 gay。 是啊，很帅哦。哎，他是个会计师哎，自己在京城内后事务所哎，听说家里也很有钱的。哎，最重要的是性格简直了，又成熟又绅士又大方的，完全不像现实里面的人呢。 果然是 gay 啊，我就感觉有点同类的气场。他有男朋友没？ 不知道啊，你看上他了？亲爱的，你虽然蛮美的哦，但是你真的不是他的菜。 温小辉心里有些不爽，但又无法反驳，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 他喜欢什么样的？ 简单来说哦，良家妇男了啦。 你说我家小妈？ 罗瑞也是两眼发光，一脸是我妈是我妈的期待样子。小盖摆着手指，模仿着嗲嗲的小台湾腔，说得可流利了。 嗯，良家妇男是不会化妆，也不会在头发上加发卡的好吗？ 罗瑞摸了摸自己的黑色发夹，他把小卷毛刘海用发夹夹了起来，露出光洁的小额头，看上去特别可爱。 这是最朴素的夹子呀，出门的时候刘海总翘起来嘛。 嗯，我懂了，就是那种一眼看着不像 gay 的居家妇男型。 对哦，你想造我为什么造吗？ 我就不想，憋死你。 你烦不烦哎？嗯，李硕偶尔也会去 gay 吧的了，他蛮有名的。他如果跟谁睡了，那个人绝对要回来炫耀的哦。但是他眼光很高哎，也不乱来，一共就只听说过两次哎，还都是那种类型的。哎，听说技术很好的哦。 哎，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这么棒的，但是我不可能为了谁改变自己的，算了呗。 baby， 你最棒了。 干嘛突然夸我？你是不是又做什么亏心事了？ 我最喜欢你的自信和自我，要不是你，我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罗瑞发育晚，长得又像女孩子，从小就经常被男生戏弄欺负。从意识到有男女有别开始，他就为自己不够男人这件事感到深深的自卑。周围人的嘲弄讥讽让他逐渐形成了软趴趴的个性，直到他遇到温小辉。温小辉有个彪悍的妈，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公开骂温小辉是娘娘腔而冲到学校追着个1.8米的男老师打了半个操场。所以啊，温小辉从不因自己的性向和外表自卑，那时候常把类似我就做我自己爱着谁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风风火火的我行我素，反而人缘很好，让罗瑞又羡慕又崇拜。两人成为朋友之后，温小辉就总是护着罗瑞，教他自信，教他尊重和喜欢自己的一切。如果不是温小辉，他当时的轻度抑郁症绝对会把他逼进死路。 baby， 亲一个。 罗瑞凑上来，在他嘴唇上吧唧一下，两人哈哈乐了起来。一群人笑笑闹闹，温小辉转眼就把那搭讪失败的小小郁闷抛诸脑后了。他们最后还是提前离开了，温小辉想早点去洛邑那儿，今天为了罗瑞的事又麻烦了洛邑，他打算打包宵夜去犒劳犒劳他。温小辉去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他不知道洛邑睡了没有，还是准备了吃的，结果到了别墅发现3楼4楼的灯还亮着。他 他开门进去了，轻哼着歌去厨房拿盘子杯子，把宵夜放好摆在托盘里，一手一个端了上去。到了三楼，温小辉用手肘推开虚掩的门。 洛伊，我带宵夜来，你还没睡啊？ 他进屋一看，洛伊的电脑亮着，但人不在房间里。他去浴室看了看，也没有人。奇怪，难道在四楼？他放下宵夜，往四楼走去。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去过四楼的房间。洛伊说四楼是仓库，放的全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只要参考一下洛伊房间的现状，就能想象那仓库是什么样子了。所以他从来都不好奇。四楼的门也是虚掩着，温小辉敲了敲门，就推开了。 洛伊，我来了，